万法亦如是，习惯成自然，万法亦如是，习惯成自然，万法亦如是。 大日一中诸有为， 小生为一成年间，树的绿皮人都本，不当夕阳山之时，树的绿皮人都本，不当夕阳山之时。习惯成自然，万法亦如是，习惯成自然，万法亦如是。至宇宙诸有为，小舍微因尘念间，树德立品人道本，故当习养善知识，善知识。 夕阳山。